感觉很腼腆的一个男生哈。 是， 但今天打扮的有点像 PJ One， 就你知道 PJ One 很喜欢穿这个牌子的帽衫。嗯、我们今天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一期节目，同时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正在开车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要向您介绍另外一种收看的方式。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嗯，同时如果您正在开车听到今天来自董鹏的好声音的话哈，来自董晨的好声音， 董晨， 董鹏是上一个咱们那个就是大学生音乐榜的那个主持人，容易串台，当然都是好声音哈。如果听到他的好声音的话，也想看看他长什么样，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今天实时互动。今天新老朋友齐聚，清新 boy 和日军再来，还有像小单子、沙漠骆驼等等等等的，都已经来到了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和分享，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刚刚董晨是简单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嗯，我是刚刚工作嘛，对，然后是一个艺人。 嗯，职场新鲜人哈。 对对对。 但从事的工作跟演艺有关吗？ 嗯，有关，就是在练习生阶段。 哦，还在练习生的阶段。 对对对。 哇，正在练习，说不定哪天就要出道。再来挖掘一下这个练习生的潜能。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是自己的一支单曲。 对对对。 对， 是我自己第一支。 对、自己的第一支单曲。 对对对。 嗯，那当时自己有参与到创作的一些部分吗？ 嗯，就是歌曲的风格是自己选的，然后现在就是自己的喜好， 比较适合自己表达哈。 对对对， 是。那我们一起进入《先声夺人》，让董晨给我们带来自己的第一支单曲，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表达》。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如果您正在同步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哇哦，这个映照怎么样？看到这样的练习生，就会忍不住想要为他打 call， 给他成立一个粉丝团什么之类的。 哇，这张很阳光，不一样的感觉。 是，那也想知道一下哈，董晨自己的原创，自己的第一支已经发布的单曲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刚刚说这也是自己比较喜欢和擅长的一种风格，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准备好了吗，董晨？ 嗯 嗯，准备好，我们来开始一首《表达》。 酒醉的灯光，我不想说话，安静欣赏。对面的他好孤单，一身迷人的衣裳，仿佛渴望着一夜的风光。忽然发现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那么好吧，开始吧，准备尽情狂热的浮夸，不用害怕，别说话，一起摇摆的桑巴，匆忙的悲伤的红，燃烧的血是最直接的表达，明天以后算了吧，谁是谁非的笑话，匆忙的悲伤的轰轰烈烈一刹那。 纷飞的烟圈，围绕着寂寞挥之不散。对面的他好孤单，看似醉人的慵懒，仿佛期待另一种的浪漫。忽然发现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那么好吧，开始吧，准备尽情狂热的浮夸，不用害怕，别说谎，一起摇摆的桑巴，匆忙的悲伤的身体燃烧的血是最直接的表达，明天以后算了吧，谁是谁非的笑话，匆忙的悲伤的轰轰烈烈一刹那，不用害怕，别说谎，一起摇摆的桑巴，匆忙的悲伤的身体燃烧的血是最直接的表达，哦，明天以后算了吧，谁是谁非的笑话，匆忙的悲伤的轰轰烈烈一刹那， 很动感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董晨的个人的第一支单曲哈， 嗯， 感觉很紧张，唱完长舒了一口气的感觉。哎，这真的是你自己的歌吗？怎么感觉连词都背不清楚？是因为太紧张了是吗？ 太紧张了 啊，太紧张了，放松放松，我们来聊一聊，待会儿就轻松了，轻松了之后再跟大家继续唱歌。不过在你演唱的阶段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来给你送来了小火星，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送来了礼物，以及在给你打 call， 也是送来了自己的一些支持哈，嗯，我们不妨先来聊一聊，因为董晨说自己是刚刚工作，也就是刚刚迈出大学校园， 嗯， 没有几天，还是一个算是学生的状态。 对， 你现在作为一个职场新鲜人来讲，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吗？ 嗯，还好吧，毕竟现在在职场上还处于一个新鲜阶段， 嗯， 对吧？所以就是还不会说像工作很多年之后会对校园特别就是那种 对比还没有那么明确， 对对对， 还没感觉出来呢，职场的残酷 还在适应当中啊， 其实还没有展现在面前，当然还想更多的跟董晨聊聊自己的生活，因为平常感觉说性格比较内向，也就喜欢在家里听听歌什么之类的，那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 嗯，比较喜欢欧美的一些音乐吧，像美国的 R&B，或者还有英文的摇滚乐了， 嗯 嗯 嗯， 想跟今天的两位男生哈，也都是算是还在校园内，嗯，刚刚走出校园的，现在想要探讨一个文化，叫做宅文化。 宅文化， 就真的你们以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是会窝在宿舍里面不出门吗？或者说你们宿舍男生窝在宿舍的多吗？还是大家都出去了？ 多， 嗯，我们宿舍比较特别， 都不宅。 倒不是只有一个吧，剩下的都会出去吧， 只有一个就是我， 我还不是特别喜欢宅在宿舍吧， 嗯， 只有在家的时候会很宅， 比较宅一些， 在学校一般都是比如说去踢踢球然后打篮球什么的， 嗯，那就是音乐的话喜欢欧美音乐多一些，听听歌，然后在学校里面的话，打打球，打打篮球， 踢踢足球， 对，那我想知道你们宿舍宅在宿舍的那个男生干什么呢？ 打游戏啊， 就是打游戏， 或者睡觉。 你们宿舍睡觉多一些是吗？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若宅在宿舍的话，大部分都是有一种日夜颠倒的感觉， 嗯， 就是白天睡觉，然后晚上可能打游戏啊，或者出去嗨什么呀。 哎，那你作息正常吗？是会早上大概几点起，晚上几点睡的？ 我的话，还 也没有说特别晚吧，基本就十二点左右。 我觉得爱运动的男生的生活作息都不会太不规律。 嗯，那现在做练习生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练习生是很辛苦的。 对。 那按照练习生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了之后，就想对比一下，看看说，哎，跟以前在宿舍里面可能更多接触的一些比较松散或者说比较宅的这种状况相比，你觉得做了练习生以后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嗯，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是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了，对吧？嗯， 怎么能没有目的性呢？期末考试不用考好吗？期中考试不用考好吗？ 教导主任附体。 嗯，就见不得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不好好学习，虽然我上学的时候也是那样的。是，那现在呢？ 嗯，现在就是把重心都放在事业上嘛，对吧？对，就是生活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就。 对，那像我们普通人哈，没有机会走入就是演艺界的，我们会对练习生的生活非常的好奇。 是， 而且就是公司也会保护的比较好，因为在出道之前呢，不允许曝光，也不能接受采访，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有很严格的训练。你觉得现在这种训练你强度还 OK 吗？或者说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透露给我们每天你们都需要做什么训练吗？ 还好吧，现在就每周都在上课吧。 上的课大概都是什么课呢？ 嗯，有比如说形体啊， 形体， 对，还有体坛啊，对，就是提高自己的气质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会去就是声乐课， 声乐表演， 表演台词，对对对。 那感觉像和我在学校学的差不多， 所以在学校没有好好学，出来了之后，然后工作发现说这一课迟早是要补上的，所以教导主任附体。上学的时候干什么了？期末考试没有好好准备吗？presentation不用做吗？ 戏好多。 当然扯回来哈，其实我觉得大学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跟北京的各大高校都有合作，经常有大学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那一段看似漫无目的的生活，其实给了你很多的灵感。 是， 就比如说你说自己很喜欢欧美音乐，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歌曲，但其实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你对音乐的一些品味还有理解。嗯，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董晨的私人音乐分享时间。今天也有两首歌曲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其实这两首歌不算是大陆货，就是还比较偏冷门一点。 对 对, 对， 但是也有比较有自己个人的特色和选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首吧。 第一首是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 有梦好甜蜜为什么是这首呢？ 因为那个歌曲是一个就是那个动画片叫我为歌狂的里面的插曲，对，那个 小时候的动画片哈， 对，就是在小时候听到音乐还有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就是会对高中生活有那种向往。对， 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都是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在下面偷偷翻他那个我为歌狂那小说。 对， 就先有小说，后来有了动画片，然后老师走过来就赶快塞到桌洞，等他走的时候拿出来继续翻，因为你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你看完其他同学还等着看。 是， 又透露了点什么不该说的话吗？ 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满天的繁星 的旋律，就瞬间把人拉回了学生时代哈。这首歌曲叫做《有梦好甜蜜》，来自胡彦斌，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董晨跟大家分享的自己的第一首私藏歌单。感觉一听到这首歌就拉回了自己高中的时候。 对， 很喜欢追这一部动画片哈。 啊，对。 当时除了这一部呢，还有哪些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你比较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什么足球小子啊，还有什么 足球小将、 啊，足球小将，你看我这个是经常看的。对，还有樱木花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灌篮高手。 然后脑子不好用，就是跟你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提到那些的时候，会瞬间拉回到自己上学的时候的一些记忆。你当时是一个会比如说贴满他们海报啊，或者说是做一些追星或者追剧举动的人吗？ 我还好吧，我不会说去追星或者是追像这种漫画之类，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电视上播的时候会追， 守在电视机前，到点就看， 每天到点会看。对， 讲到了自己学生时代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画片影片，那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音乐在你生活当中的部分。刚刚有提到说比较喜欢欧美音乐，今天也有一首歌曲对你来讲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对对对，因为我是个足球迷嘛，对吧，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前几赛季的英超官方宣传片的插曲。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 Fire。 对，是来自英国的乐队 Casabian。 Take me tonight, I'm an easy lover. Take me to the fight, I'm an easy brother. I'm on I'm a roadrunner. Spill my guts on the wheel. I wanna taste uh-huh. I'm on fire. I'm on fire. I'm on 男生就是这样吧，就提到足球，提到自己特别热爱的东西的时候，眼睛里就会闪着火光， 不灵不灵。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这是英超的一个插曲啊， 对， 那在 宣传片， 对，那在英超的球队当中，你支持的是球队是，大声说出你支持球队的名字， 利物浦。 利物浦。会熬夜看球吗？因为像英超举办的时间跟我不一样。 会，就是利物浦比赛，比如说像夜里2点多或者3点，都会去熬，而且会花钱去看。 哎，那是喜欢和朋友在一块儿看，还是说一个人在家里看？ 看球的话， 必须要那种氛围， 才会有氛围了。在一些，就如果说是在荧幕 酒吧里面，就比如说对，然后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我觉得跟在家里看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去现场看的时候，会有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哇，眼睛里面又在放光了。这是一首 Fire， 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董晨带来的自己的音乐推荐哈。其实从你推荐的歌曲当中来看出来，包括你自己发行的单曲，你都是还喜欢一些节奏比较欢快比较动感一些的，这跟你个人性格有关系吗？ 有吧。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人面前会很感觉很内向，然后就是熟了之后就会就像就是疯了。 哎，那赶快换到自己这个切换一下，换到自己的疯子的状态。我们来看一看正在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有爱笑的眼睛、最美的情歌、小雪儿以及 See You Tomorrow 都是给你送来的小礼物，大家也都送来了各种的鼓励和支持，也希望你可以更加的放松一些，到带给我们更多好听的音乐哈。那其实聊到自己现在算是一个准艺人的状态，因为在做练习生，因为之前的时候没有在学相关的专业， 对， 那是怎么样突然转到这个道路上来的？ 也不算突然吧，因为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影视，很喜欢听音乐，对，然后平常也特别很喜欢看歌嘛，不是听歌，然后会天天去找一些就是很冷门的片子吧，像那种艺术片去看。 比如说呢，有哪些你觉得自己觉得看了特别好看？因为通常艺术片是叫好不 叫好不叫座， 对， 所以看过的人比较不太多。那你今天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我推荐的这个片子可能不太好找。Eva Green 跟 Michael Pitt 演的那个梦想家。 梦想家， 对对，也叫戏梦巴黎。 戏梦巴黎，回去可以找一找看看哈。哎，那父母就是会有刻意的在培养你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发展吗？ 倒没有说刻意的去培养吧。总来说就是我喜欢就去干。 然后他们也全力支持你。 对， 真的是好爸妈。那后来自己现在加入了公司以后，然后爸爸妈妈也都是很支持你的梦。 对， 哇，真的感觉你有很特别好的父母，特别好的基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好奇说，之前学的到底是什么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哦，那后来就是放弃了管理，直接作为被管理者。 对，因为我感觉我个人来说的话，在经济方面就是经济头脑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转变还蛮大的，因为好像文化产业管理有一个方向是经纪人方向， 对， 然后现在自己成为了有经纪人的艺人，我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还挺有意思的。 学习了一下之后发现不太适合管人，适合被人管。 哎，那一直都喜欢这个艺术的话，为什么高考的时候没有选择参加艺考去把自己的爱好进一步的培养呢？ 高考的时候考的是艺考，但是在我们届学校没有艺术类了。 哦，就直接调到了文化产业管理方面 了。 但是在毕业的时候还是坚定的选择了自己一开始追求的这个目标啊。 对，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是说想要让董成跟大家分享一支自己比较喜欢的 MV。可是这支 MV 呢是一个大热单，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都没有看过，所以也留一点时间给你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介吧。 这首歌是 Bruno Mars Uptown Funk 的 MV。对，这是2015年格莱美的最佳单曲。 是有很多的现场版本的演绎哈，包括有在超级碗的中场秀当中出现，有在各大颁奖礼的演出当中出现过。那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大热单 Uptown Funk 的 MV。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viol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oh! Stop. Wait a minute. Fill my cup, put some nigga in it. Take a sip, sign the check. Julio, get the stretch. Right to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out.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 it.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Bitch,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hy? Don't believe me, just why?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Jump on it. If you succeed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e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ucceed and flown it. Well, it's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it, just watch. Come on. 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请来讲述他音乐故事的是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董晨，让我们再次欢迎董晨。 欢迎欢迎。 嗯，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董晨。 嗯，今天带来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很考验唱功，因为这是来自 Eason 的歌曲。 Eason 的歌都是好听不好唱啊。我旁边也有人试图挑战过， 失败。 那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就要带来这一首歌曲了，选择的是《陪我度过漫长岁月》。那我们是先来唱歌好吗？ 好。 嗯，好。那董晨可以戴上耳机，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陪我度过漫啊，陪你度过。 到底陪谁？ 陪 anyway 陪大家，陪下班的 你度过 漫长 岁月。 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自私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炎热下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把故事没说。感觉幸福，感觉不 孤单，陪伴沿路幻想，活出了答案，陪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虽温也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越说完。活出了答案，陪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未来多漫长再漫长，我没你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把鲜艳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不过今天是由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董晨来挑战。刚刚呢是由爱笑的眼睛329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上跟我们说，支持每一个总位于挑战新歌声的朋友们，敢于挑战自己哈。我觉得董晨其实今天也是在挑战自己，因为刚刚有偷偷跟我们说，说这首歌其实是最近刚学的，就有上课的时候讲，但你真的是学到三段副歌唱出了三个调，蛮可爱的。对， 太紧张了， 是太紧张。今天整个来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说，哎呀，好紧张，可能就是在面对话筒和面对镜头的时候需要克服这一点，因为现在还是练习生的阶段。但如果说将来真的要走艺人的道路上的话，就是还需要更多的磨砺和练习。 是， 当然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非常勇于和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鼓励更多的像董晨一样爱唱歌、想唱歌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自己。嗯，那接下来歌曲听完了就想了解一下歌曲背后的故事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你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副歌部分吧。 就突然一个爆发，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还都是蛮平淡的。然后你有一个特别想要陪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吗？ 哎， 这个肯定有啊， 肯定有，但是就不方便告诉我们。 不，倒不是，因为这个人可以不是一个人的，像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 这个回答也是很巧妙啊，但是好玩的就是说可以把这首歌练得更好一点，然后到今后遇到这个想陪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人的时候 唱给他听， 对，唱给他听，有个更好的展现。 是，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像董晨一样来参与到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现场给大家送上 live 版的自己的演唱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和一小段演唱的音频哈，或者是视频的这个文件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163.com 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是在北京地区，不方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可以在唱吧上发送您录制好的这个演唱的视频到我们的公共邮箱当中，也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那时间已经很快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59，节目只剩最后一点的时间了。董晨希望虽然今天一直很紧张，但最后再给你一点时间哈，第一次来电台做客，那有什么想要跟自己说的吗？或者说想要给收音机前或者手机前正在收听收看自己节目的家人和朋友说的？ 自己还得努力啊， 还要努力，对今天的表现不满意哦。 对对 对, 对, 对，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对对对，因为对， 待会儿就更加热闹起来了，之后就会释放出自己疯的本性出来了。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您接下来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Won't you stay? At least I'm